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.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，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，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-3088预约买票，到时见啦。 国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，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，现在机会来了。嚟紧喺10月16号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面，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，为 MyRadio 筹募营运经费。大家支持陈云国师喺台庆献唱嘅话，可以选择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捐赠现金或支票，支票亦可以邮寄到普罗政治学院，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。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，你亦可以登入之后以转账嘅方式将赞助款项存入 hkpolitariat@gmail.com， 同时注明赞助陈云十分钟台庆筹款演唱会。如有查询，请电2467-3088，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，撑 My Radio。 天天天蓝。主持谢义芳、沈四海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。 咁睇个一个动新闻咁啊，系 红楼星期嗰阵时， 红楼星期时候咧，咁啊有两位小朋友就俾传媒咁啊捉咗嚟啊访问啦，咁啊。即係都係嗱，兩位都係我哋神州啲兄弟嚟嘅，咁即係都係後生可畏噶啦嚇。咁一個就都係十零歲，唔知十七八到嘅啫。咁一個就都係卅歲左右咁啊，年青有為咁啊。即係香港老實講，我哋望落去一啲團體嘅集會咧，冚唪唥都係白髮蒼蒼、兩鬢斑白噶啦，好似我哋呢啲咁。 一定要薪火生存噶啦。 即係都呢幾年咧，就即係多咗好多啲後生仔加入我哋啲圈裏邊。咁希望我哋能夠即係秉持住啊先人啊 時代考驗青年，青年創造時代 啲即係理念啦，繼續啊，即係為呢個國家奮鬥落去啦。 咁我哋為個節目做下廣告先啦。 好啊，嚟啊！ 咁我哋今次咧就提一提大家，就每個月六啊八個九就埋我哋嗰個節嘅，就喺呢個 捐助我哋 捐助嘅。咁呢次咧就賣大包，點咧？你如果連續俾兩個月，即係俾幾多錢啊，大佬？ 即係話而家呢個十月就要俾十一月同十二月。 係啦，咁咧就有本書送。就一本看柔性的抗爭是激烈的，為什麼柔性的抗爭呢？一個作者是白蓮達小姐，是香港一個幾出名的、幾知名的一個女性的抗爭者來的。她用一個新詩的形式呢，就寫這個關於香港一些瑣碎事件。我自己看過幾篇，雖然我不是那麼喜歡新詩，但我都向大家推介這本書，其實寫得挺好的。這個作者文筆非常流暢的。就是如果給兩個月的月費我嚟嘅話咧，我哋就送呢本書，咁啊先到先得，咁啊即係名額有限嘅。而家我挨佢咧就挨咗有二三十本， 係 咁啊，即係先到先得啦。 嗱，咁就即係大家就可以喺天天天南嗰度就PM 我哋，咁就我會攞住你個名咧，就會同 My Radio 嗰度核對一下。咁你真係交咗兩個月嘅，咁我哋就會用天天天南呢個節目咧，就會送俾大家本書嚇。咁啊，請大家就留意啦啊。咁啊，即係你諗住係嚟攞嘅就。唔該你嚇、就真係交咗兩個月先，就唔好麻煩我， 係 嘛？因為之前咧就嗱，我哋啱啱都送咗啦，中華民國護照個套啦，係嘛？咁另外就係呢、這個抗民國與抗戰嘅嗰本小冊子啦，咁啊應該都陸陸續續寄出噶啦。嗱，如果仲未收到嘅咧，就可以再喺天天啲南嘅專欄度咧就留啊，咁話俾我聽未收到，咁我哋就再睇睇點樣嚇。好啦，嗱咁啊，有啲人問咯。喂，屌你乜？你啲黨代咩？你國民黨代表點嚟㗎，大佬？ 點樣產生先？ 係有啲黨員又話： 喂，我都冇揾選，我未選過，咁點嚟嘅咧？ 點選嘅先？你講 黨代表你講講點嚟嘅啦？你點嚟嘅你？ 本身嘅就係先由呢個港澳地區嘅分部入邊，然後喺分部就去產生 提名， 然後由分部嘅黨員去投票， 係啦。 但係咧，就喺香港呢方面咧。就不是個個分部都是會就一人一票提名、或者一人一票投票咁得出嚟嘅， 即係唔係個個一人一票，即係話是但咁樣去點一個人咁啊？點知兵兵點到你咁啊？ 嗱，應該咁講啦。嗱，譬如我哋譬如你港澳總共有九個分部咁計啦，咁啊應該就係、往年咧。即是以前的年代呢就九个分部呢就九个代表。咁即係你自己每个分部自己提一个出嚟。咁咁由呢、這个党中央方面呢就係叫做同意。 合作。 咁係啦。咁你个九个呢就係党代表啦。咁、那个党代表呢就依时呢就去台北开会咁样。咁好啦，呢个以前嘅事。咁后来呢就即係全球个名额呢可以删啦。咁删到呢香港澳地区呢都返五件。好啦。九个分部，五个代表，仲有一个是叫妇女保障名额，扑嚟个街，咁啊即系得四个。 系啦， 好啦，咁呢四个点嚟咧？咁就啊，头先啊黄方文代表讲咗啦，话咁即系应该由即系每个分部提名、啊、即系提名俾党中央。好啦，咁呢个提名呢、這个名系点提翻嚟嘅咧？咁理论上就即系嗱，往年就咁样嘅，即系往时嗰啲。即系到今日都系啦，有啲分部就话：，诶、哎，你啦，你啦，如果你同我老友，咁我提名你啦，咁就提名噶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嗱呢个党代表系真正代表啦，就唔同其他啲代表，人哋其他代表咧就系即系佢哋自己柴娃娃柴翻嚟嘅。嗱、呢个党代表咧就真系票选嘅，佢系经过第五分部吓、即系我哋香港嘅代名叫做德龙行。好啦，咁佢咧出嚟选嗱，唔系得佢一个，有人争噶。有一个叫戴石坤的博士、啊、两位呢就出来竞选、由那个分部的党员去投票、就我们黄化明兄呢就获得那个提名、啊、 有没有贿选啊 嗱，我就冇收过啦。屌你妈！如果你有佢，你话俾我听，大佬你即系争我份。好啦，咁啊， 好公正。 好啦，咁啊，即系将呢扎名单就抌咗上去。因为都其实每个分部都会提名嘅。咁啊，抌咗上去，咁就由呢个党中央咧，佢哋自己就去再圈。再圈五个出嚟啊！咁即系圈四个咧，有一个系妇女代表，咁嗰个就唔使圈啦。咁啊，系圈四个。咁啊，喂，我哋呢个政党出嚟，梗系要得啦。我哋话明话呢个真系选出嚟嘅，唔同嗰啲屌喇乜狗唔搭八，喂， 指出嚟嘅， 系指出嚟唔同嘅。咁所以咧，到今时今日嚟讲，用我自己嚟睇咧，咁多个党代表咧，即系肯跑党中央嘅。肯參加呢、這個黨嘅一啲會議嘅咧，係黃化文一個。 係 咁、啊、其他啲咧，老實講，我就即係如果俾我嚟講， 質素未夠， 完全唔合格。 質素未夠， 完全唔合格。咁咁啊，所以即係嗱好啦，呢次黨代表啊，咁啊，因為啊，我哋呢個洪秀柱就啊有換柱計劃啦，係嘛？咁啊前嗰排都鬧得沸沸揚揚，咁啊決定喺呢、這個。10月17号咧就会开呢个临时代表大会，咁啊，咁好啦， 喂 ，call 晒全世界党员， 好啦，咁啊之前咧，咁我哋啊，因为国庆前咧九号翻嚟啊嘛，你系咪啊？九号翻嚟，咁啊即系九号之前咧，咁啊我哋阿黄方代表咧都翻咗台北，咁啊即系反映所谓香港嘅情况，啲党员嗰个睇法，咁、好啦，那个过程你讲啦。 当我即系喺。五六号嗰日就听到一啲嘅信息，就话对于嗰个换柱嘅情况咧，系好慎重同埋系好迫切嘅去谈到呢件事。因此我就喺五号傍晚时咧，就同航空公司讲一声，我要攞张票，要跟住六号咧就要即刻飞过去。不过咧就最后咧。在六号上昼先到得到呢一张票，因为嗰段时间咧都好多人翻过嚟， 飞到紧张，因为国庆啊嘛。 冇错啦，咁我就即系得到张票之后咧，两个钟头唔够咧，就已经去到机场。目的咧就希望喺七号嗰日嘅开嗰个 中常会 咧， 之前呢，我就聯絡其他 啲中常委， 啲中常委呢就講俾佢聽我哋嘅 反映香港嘅反映香港澳地區嘅民情。 咁就一去到攞飛機之後，就真係 未曾安置 到，未曾安置到即係夜晚 入酒店， 咁邊度？ 咁入酒店就即刻撲去百德路先。 講到就揾到啲， 有邊幾個揾到邊幾個嚟？ 其實呢啲人真係都幾難揾下， 我知 時間咧，大家咧都 你揾到邊幾個啦？咁樣， 我就揾到劉大貝。 咁啊， 我有一個店又揾到佢，就同我傾下，就將我哋嘅海外嘅黨員嘅心聲話俾聽，換穿呢個動作同埋咁嘅情況咧。就是我哋真 係，因為劉大貝先生咧就同呢個香港嘅關係比較密切啲，咁所以咧我哋阿霍文興咧一飛過去咧，先揾咗呢位即係同香港有密切關係嘅劉大貝中常委先，係 最主要咧，仲係劉大貝咧喺呢次佢嘅喺中常委選舉咧， 係 仲係排第一位添嘅。我諗佢咧就同揾到佢傾嘅話咧，由佢將信息 影響 其他啲人咧，嗰、那個機會就係會大啲咁得啦。 係 咁就。阿貝一聽見我講呢句説話咧，就覺得佢而家都係喺度係聯絡緊其他啲中常委啊各位，咁就變咗咧喺個溝通之下咧，最後尾咧我11:00時再俾一次電話佢，話俾你聽個情況點樣咧，佢都話佢哋仲係喺度溝通緊，又係夜晚11:00嗰啲電，其實咧嗰啲電話或者時間真係好緊張，因為第二日就已經係去落實。或者去怎樣去影響到、那個、 基本上當時的情況呢就是這樣的，我補充一點啦，就10月7日的中常會呢就基本上呢是定調了，是原先的計劃呢，朱主席的計劃呢就在10月7日的透過中常會呢就所謂的換柱就拱珠就算是咁嘅，但係就十月七號嗰啊，即係嗰晚之，即係16日嗰日咧，就好多個黨內嘅大佬，除咗阿范文興個黨代表反映香港意見之外咧，黨內嘅大佬咧亦都出嚟禁停咗，禁停咗就話你可以傾，但係唔可以 決議。 你呢個因為洪秀柱咧係經過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嚟嘅，又必須要搞翻個臨時嘅黨代表大會，先至否決到呢樣嘢。 即係唔係由你呢30多隻奇力怪咧就可以否定咗呢、這個？ 冇錯啦，呢、這個全黨嘅唔得嘅，因為法理上面啊咁樣唔得嘅。咁就有嗰啲叫咩事？咁 就卒之嗰個中常會就決定咗，就10月17日又開呢個， 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六係臨代會，就臨代會就 call 曬所有人。咁啊，范文興呢次啊買咗機票未啊？ 仲未， 咁你快啲 去啦！你都要去噶啦。 個信息咧，佢喺今日嘅中午嗰陣時咧，先至係發出出嚟俾我哋。 仲係即係正式話俾你聽，10月17日開呢個臨大會啦。 係喺1:00嗰陣時，爭2分鐘1:00嗰陣時先發出信息俾我哋。 咁 因此咧，喺邊度開咧？最初話喺新莊體育館嘅，但係今日我聽到好似國父紀念館喎。 係啊。 改咗國父紀念館， 係喺下晝2:30，咁諗住啲人因為咁短時間咧，其他啲海外代表嘅話咧， 嚟唔切啦， 可能真係買飛都買唔切， 梗係啦， 因為時間太 因為啲美加啊、澳紐啊啲就 搭巴士咩， 咁嗰啲或者飛幾廿個鐘頭去台灣，咁即係就咁出席一個，嗰啲諗即係制唔制得過啦咁啊，咁啊，所以即係香港比較簡單啦，香港幾個鐘頭到台灣 啦，流水到啦， 好啦，咁啊好啦，咁啊而家我哋又講緊換柱呢一樣嘢，喂，我哋先睇睇先啦。究竟邊27個冚家產咧就贊成換柱先啦？ 呢個就周美青嘅夫人。 我哋先睇呢幅先。 嗱，成件事咧就咁樣嘅，就10月7日咧，黃系立委江石平先生嗱，即係第一個，佢就提出嚟話要換柱啊，即係話佢嘅理由咧就話。而家個立委選情好緊張，就立委嘅支持度咁唔得，立委支持度跌得好犀利，佢就提出話要求佢換柱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藉口嚟㗎。咁另外咧，佢哋就有啲人啊，呢扎人裏邊咧，就有啲人提出啊，洪秀柱失言講錯説話，就唔應該講啊一中同表， 就中二統一 啊，同呢、這個黨裏邊嗰個政策有所違背嘅。咁 OK， 就令到佢因為咁樣，令到佢哋個立委選情好錯，佢就以呢個理由。咁樣提出嚟要求換柱，結果就呢27個人 27个呢，27个先言啦，啊，sorry， 呢个叫党奸， 呢个咁咁我 屌你党奸咧，直情系，唉，唔使同埋啊， 呢廿七个，呢廿七个咧，咁我哋已经系我自己本人咧，就将呢廿七个咧就 save 喺我部电脑入边噶啦，因为呢廿七个咧就将会接受一个更严峻嘅考验，一阵间先讲 ，OK。嗱，呢廿七个党奸提出嚟，结果就10月17号，作为党主席啊朱立伦就开始嚟讲啦，去宣判啊洪秀柱嘅罪状系咩咧？阿济公， 嗱咁啊，民望低啦， 民望低，其中咁啊，点解民望低啊？冇讲啊。 嗱，咁佢嗱佢嗱，总之嗱，佢系有啲民调啦，咁啊就话，哎嗱，而家洪秀柱咧就即系得个23%到嘅民，即系嗰个民意调查嘅数字。咁如果改做朱立伦出咧，就26%，咁屌都系三个啫。 所以呢个肯定唔系最主要原因啦。 系好啦，咁啊，即系又系讲，即系同党嘅嗰个调子唔同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又屌你喂，我哋即系哇嗱呢句嘢，我觉得朱立伦真系有问题嘅。佢话中华民国嘅终极统一唔系中国国民党嘅政策。 系啦， 屌你老母，我都唔知咩政策嚟。 系啦， 冚家铲。 呢、这个就系真系好紧要啦！嗱，点解我话呢啲台面上而家讲得出嚟，包括香港呢几日嘅所谓关注台湾嘅所谓时事评论员，不管系正规嘅立体传媒、平面传媒，或者系网路上面嘅，通通都冇讲过一样嘢，好重要、好重要嘅。一阵间我会讲，但系呢啲台面嘅理由全部系错嘅。我逐个驳。第一个系啦，你话嗰、那个阿谢公正常、那個， 民调低， 你民调低，民调低关洪秀柱咩事咧？嗱，一个民调低就系、是、譬如话好简单一样嘢，你党中央过去嗰三个月，我之前我喺呢个节目我已经讲嘅，你喐帮都冇帮我手，你净系谂住即系出年1月16号，大家点样争个主席位？ 党个机器都未捻开动， 你全部翘埋双手，跟住俾你去打，喂，民调点会高咧？请问吓呢样嘢，我觉得系好离谱，痛埋。同埋佢話要第二樣嘢，佢話喂立委個選情好嚴重啊，好急啊，好危急啊，點點？屌你老尾，立委嘅選情急就係因為你唔吹票啊嘛！ 嗱，佢哋有個數字嘅喎，嗱，如果洪秀柱代表國民黨參選咧，就得20几个咧可以當選立委嘅啫。如果朱立倫咧都有30几40个， 唔止好似話50个 咁 啊！ 嗱。即系咁， 但系嗱，但系我强调啊，包括我旧啊上个礼拜喺捞个节目里边嗰、那个啊许晶先生佢讲出啊朱立伦如果佢上去咧，对立委选情可以救到。我当时我即刻问佢，我唔明你呢个理论喺边度嚟？佢话啊影响中南部嘅选情。喂，中南部好老实讲，有几多？而家今时今日国民党喺中南部有几多席咧？4席。五隻手指數埋晒啊！雲南張家郡、嘉義翁松郡呢兩個上年涉及會選，都係贏幾百票。今年叫做一定死嘅，呢、這個鯉魚門海鮮嚟噶啦，死鳩緊嘅。跟住高雄嘅黃超順嗱退咗出嚟啦，佢知道自己衰啊。原因喺邊度？本來係親馬系，跟住投咗黃金平系，嗰啲深藍系統對黃超順好憎，就結果高雄佢唔選，改派邊個內選咧？張顯耀就係即係嗰個涉嫌匪諜啊，即係俾阿金普聰整蠱嗰個又出去選。嗱呢啲又係。香港就开始嚟嘅，都系一样噶啦。最稳阵，比较上稳阵啲系屏东嘅黄俊士，而家都系领先紧。但系呢个咧都系非常危噶啦。如果你咁样一调换，所以话洪秀柱在唔在，会点会影响中南部嘅选情咧？ 输够晒都系4席。 输够晒都系4席，因为点解你过去嗰几年你都系冇经营过啊嘛，冇经营过，咁你点会有赢咧？比较上有影响系咩咧？北部，即系。头先我哋喺个廿七号中常委里边，有啲人物咧，我哋真系一定要记。有啲人名，有张名单咧，将来会出嚟嘅。有几个选情比较上紧张，边几个咧？而家提出要换洪秀柱嗰几个人，一个党鞭赖士葆先生，佢面临嘅挑战压力好大，因为佢系涉及一啲弊案嘅。另外一个教主都讲过，阿吴玉星系涉及呢个咩啦？带女去开房咁啊？呢、這个名臭晒啦！呢、這个系嗰、那个类似香港民主党嗰个 何伟图 先生啦。好啦，第三一个高票王林玉芳，佢面对一个啊闪灵部队 Shine 一个咁嘅后生女靓妹咁去挑战，咁佢就系危嘅，压力好大嘅。所以佢呢啲人马上提出嚟话要求换署，同埋林玉芳最荒谬嘅理由系咩咧？洪秀柱佢冇去过美国，美国人唔支持洪秀柱， 喂，大佬啊，当日洪秀柱已经讲明佢唔系唔去美国，佢而家要跑基层先嘛，大家记唔记得啊？ 系， 而家唔好去住，而家先跑好基层，热咗身先，然之后你先再决定去唔去美国。我真系屌你老尾，真系欲加之罪。 同埋洪秀柱都话尊重党嘅决定，你同我安排，我而家先跑就跑 基层， 跑基层先。 而家就好老实讲，过去嗰三个月，一成件事俾佢睇到，过去呢三个月，原来呢班友仔系玩紧阿柱啫。原来是玩紧柱姐嘅，好啦，一嘢咁样掟出嚟，个后果系咩咧？今日梗系炸废啦，呢、這个梗系轰动啦，系咪先？因为最主要嘅原因系咩？洪秀柱系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党内民主机制，而且仲经过由朱立伦同埋秘书长李四柱订立嘅所谓嘅防专条款，系好苛刻嘅防专条款，30%啊，嗰个门槛啱啊， 都过埋。 最初本来是85:15嗰个所谓嘅对比式民调同埋自己民调咁样去比噶嘛，但系如果用85:15嗰个，一样系高空过咗。结果原来而家喂你朱立伦翘埋双手等人死咗之后，跟住话哦先生不出内疮生寒，而家又玩呢啲，我、哦、最后都系搞征召。咁样我想请问阿党代表，你真系要反映一样嘢，你翻到去台北，你问佢一样嘢得噶啦。喂，以后国民党下一次喺党内选举嘅时候，仲有冇人选呢个初选制度啊？喂，你民调啲嘢大家都知道，民调可以做㗎嘛，你老味。即係你话洪秀柱民调 23, 係根据 TVB 嗰个，喂，但係你喺网上面嗰啲民调洪秀柱赢80几喎。 Yahoo 嗰啲咪赢百好撚多啦，赢啦。 喂，大佬点解你唔跟嗰个民调呢？请问民调完全可以做㗎，尤其是我提醒大家香港嘅观众，国民党你唔好听佢，国民党系民调专家。佢咪係民調專家嚟㗎，唔好睇輕佢。即係呢樣嘢，佢後面一班人去做呢啲嘢。 嗱，仲有就係、是、喂，啱啱7月開完嗰、那個8月， 八月 開完嗰個19全， 唔係7月19號。 7月19號。喂，開咁撚大同龍鳳係咪假嘅先？ 咪係咯， 係嘛？喂，你都系朱立伦，如果你咁样搵狗啲，举大手， 举大手，揈好晒旗。 嗱，我哋系党代表有份出席噶。 系啦， 当时系叫做拍鼓掌通过。 系啊。 是冇意义㗎嘛，包括埋你嗰27个冚家铲都冇出个声反对㗎嘛，咁样系咪即係玩假先， 係呀， 屌你咪即係以后喂好啦，下一届 会唔会临尾就选举前100日，跟住话你民调唔好啊，又换？屌你老母，你搞乜你初选啫？你国民党，你直情话本党嘅征一全部即系用征召嘅候选人， 征召咪搞掂咯？ 屌你老母，你即系你讲乜捻啫？同埋一样， 好啦，就算讲征召。当初征召嗰时候你乜捻样出嚟啊？ 我都话你好捻简单，你年头你朱立伦你讲责无旁贷嘅咧，我今日系一个挺朱派，我100%话俾你听，我对住眼火讲。但系当日你做乜捻嘢唔出嚟咧？请问吓？喂，你系第一个跳出嚟话讲话我哋要照顾新北市嘅选民嘅承诺。 我唔会抛弃新北市嘅市民嘅。 其 实 说穿咗一样嘢乜捻嘢？呢个捻样计数好捻准，佢就希望咧就保住新北市。如果当时你话新北市再出嚟选我输埋嘅话，就全国陆地啦。咁而家老实讲，而家就算出嚟，佢就带职参选啦。如果选总统赢咗，佢先辞新北市，再新北市再选过。如果输咗嘅话，佢继续做新北市嘅市长。喂，大佬，佢冇得输噶，佢计呢啲咩破拉数？但系问题，因为你计呢啲破烂数，而系将一个所谓民主程序公义冇捻咗，所以喺网络上面有一段嘢写得好好嘅，政策错误可以改，道德沦丧就冇得救，利益冲突可以调，信誉扫地就冇得谈嘅，立场不同可以变，自相矛盾就无法圆噶嘛，你而家系自相矛盾啊嘛，大佬，同埋大家讲清楚，你记唔记得佢要换柱之前两日咋，朱立伦都话我哋义无反顾要停柱。冇换柱嘅计划。喂，大佬，两日之后就哇，系即系国民党，我真系冇办法唔佩服我哋啲中央高层嘅，对民进党嘅7年嚟不断咁去挑衅，系完全系温良恭俭让，对自己人就一刀见血，刀刀落骨，唔死嗰下唔斩落去。喂，大佬，你点样讲得过去啊？同埋你由始至终你一路讲话系冇换柱嘅声言，一路同对外讲，因为我都觉得怀疑噶啦，因为过去呢三个月嚟，周玉蔻啊、胡宗信呢啲咩扑街名嘴，日日喺个电视台嗰度，日日话要有换柱计划点点，你朱立伦你唔企出嚟去反应，甚至我喺网上面写 Facebook 我都喂江石平今时今日咁样写，你作为主席第一件上嚟嘅，应该手起刀落杀咗佢。今日仲有边个够胆提换柱嘅？就边个扑街唔家产？应该系咁噶嘛？哦，原来唔系，即系证明周玉蔻系啱嘅，胡春上系啱嘅。过去嗰三个月嚟，原来党中央甚至 谣言系真嘅， 有可能系朱立伦你自己放出去。 放出去是要怼死唔怼怼死洪秀柱。咁你为乜呢？即系我今日我都话啦，你就算香港呢班人都话，喂，你换咗朱立伦，你有乜嘢证明到你系拉抬到嗰、那个立委选情先？你有乜嘢证明到先？我真系举唔到例，谂唔到。 好啦，喂，我哋俾阿吓呢个黄代表讲下啦。我哋讲晒咁，请咗上嚟做咩啫？不如佢唔使嚟啦。 啊，黄代表，咁你又点睇咧？个人 真系好心痛啊！我哋国民党 唔系嗱，你预备会出席呢个礼拜啦，即系十月十七号嗰个臨時代表大會啦，咁你會有啲咩動作？ 我會出席， 我知道你會出席，咁出席嘅撚用咩？咁你有啲咩動作？ 咩動作先？喺香港班，即係所謂嘅黨員，亦都係 黨員嘅心聲， 都係泛藍嘅支持者。你諗住點做先啊？ 我都會聯繫翻，仲有嗰兩位， 邊兩位？ 三位。就阿罗大志啊，同埋 即系其他党代表啦， 党代表 系咁，你联络咗佢点啦？ 做咩？ 我哋做一个廉署嘅，即系反映我哋呢个 事实。 事实咁，亦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啲嘅，点样去缓和？因为唔发生发生咗嘅嘢。 嗱好啦， 因 为我哋模拟一个场景啊，而家咧就大會事就話啦，喺我哋咧就換處，咁即係大家鼓掌通過， 大家鼓掌通過，咁你點咧？ 我即刻反對， 係 我希望 咧。你點反 對先？我覺得 我反對，定係我老母唔得， 點解電影 嗰個場面咁大，即係細聲啲都即係自己聽到嘅啫。 你即係會唔會即刻衝上台？我唔得， 我相信咧， 你學下民進黨咪跳上去一嘢掃低個麥，唔係一定要全部要記名投票。嗱，記住啊，得唔得先？ 我想我会做个大动作出嚟啦，起码要我哋争取要基面投票，都希望咧就知道究竟系咪有啲人系担心自己 嘅权威， 个权威变咗喺某种情况之下咧，就可能冇表露出嚟。 嗱，因为点解咧？但系嗱，你记住，你呢个党代表大会咧系两样嘢啫。換柱即係將我拉咗落嚟，同埋挺豬係兩個題目嚟嘅。首先換咗柱先挺豬，挺豬拍掌拍乜撚嘢都冇撚所謂，但係換柱一定要記名，因為呢個係歷史記錄嚟嘅，係國民黨點樣自己斬死自己條頸 冇錯， 同埋邊啲係歷史罪人啊？因為呢個係歷史事件嚟嘅，所以咧，阿發明，你拎出保衞釣魚台當日喺釣魚台扯旗嘅勇氣，然之後喺呢個咩國父紀念館嗰度掹佢個麥，扯佢支旗， 林代會 話俾你聽，林代會嗰度你話俾你聽，呢件係歷史事件，你要對得住我哋子孫，對得住我哋革命先烈，必須要記名投票，一定要 記名投票， 係啦， 即係一定要投票去令到呢件事情發生，就唔係鼓掌，鼓乜嘢掌啊？ 係 啊，因為我哋要想知道咧，呢啲票係邊啲冚家產投出嚟， 冇錯， 邊啲對黨仲有係有信心嘅， 冇錯，仲有邊啲係對黨嘅信心，跟住個票咧就可以反映到出嚟， 冇錯啦。 要咁講咧，有時真係在某種場面之下咧，佢哋真係可能會 唔係，起碼你爭取先啦，爭取唔到嚟嗰回事啊，起碼我哋調翻出嚟。 講過係啊，嗱，我喺會場我睇住啊，屌你諗咩？你如果到時候你唔撲出人金春嚟， 喂， 唔 係 有事 開咁唔係啦，嗱，申請列席啊，你可以 去。 係 啊，屌你諗，我陪你去啦，屌你唔可以列席嘅大佬啊，林代喎。 好啦，咁啊，嗱，咁啊， 我哋呢度咧，作为党员，我哋感激阿黄代表先， 系， 即系说到做到，希望你嗱，真系改变历史，在此一役，但系我哋都知道。唉，都系叫做好老实， 改唔到啦。历史啫，就改好难改嘅。 真系好老实讲啦，真系 咁，但系都尽人事啦，尽其 尽人事。我觉得点解咧？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就 尽人事，听天命啊。咁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呢个即系我哋阿洪秀柱啊，即系痴痴地等呢个即系总统呢个竞选栏，未必赢啊，我都系等紧啲选啫。咁啊，一心即系我心啊，向明月，明月照沟佢，咁啊，即系 本党系咁。 即系原来，屌，原来事与真系愿违嘅。咁啊，我哋话整一首咧，嗱，当年系一个蓝与黑嘅， 真系啱喎！谢公呢首歌拣得好喎，啊，蓝与黑，即系蓝营里边嘅黑手，蓝与黑， 蓝与黑里边一首插曲，顾眉唱啊，郑婷啊，郑婷唱嘅一首叫《痴痴地等》，我哋去完首歌，再翻嚟再讲过。 10月16号晚 ，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，仲有少量门票，嗱，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，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-3088预约买飞，到时见啦。